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 中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李宏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李主任，您好。 哎，您好，各位听众小李，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们想跟您一块来聊聊哈，就您这个专业当中大家也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心脏的支架的话题哈。这个据说哈，这个前年哎，去年哈有新闻，就是首先来关注一下价格哈。进入这个医保之后，这个心脏支架的价格好像降的还比较大，是吧？ 对，降的幅度很大，降了90%以上的， 九十以上的 这个水平。我想这个是给我们心脏病人带来了很大的福音，很大的福音。 当然了，这个很多人也会担心说您这个降价，就国家当然北京市医保是有一个严格的控制啊，但是老百姓还是有一些担心，说这原来可能好几千上万，然后现在这个可能不到1000块钱哈。 我想这些支架都是经过临床啊，就是你包括一些国际的大型临床实验都是验证的， 都是验证。 所以大家对这块不要有 顾虑啊， 不要有顾虑， 就是老怕这个价格便宜的就不如原来的好啊，原来的质量好啊等等。 我想这国家会管控这个生产的这个流水线也好啊，或者是质量也好，我想大家不必为这个去担心， 去担心哈。 对。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支架，肯定也是经过几年的不断的这个发展， 对， 甚至几十年的发展， 对， 而且里边的这个所谓的功能也不太完全一样了。 对， 您跟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支架的发展的历史。 支架最早呢，实际上我们做这种冠脉的这种斑块啊、狭窄啊，最早就是拿球囊，没有支架呢，就是拿球囊进去把这斑块挤扁了，让它血流再通畅了。但是后来就发现呢，这种情况呢会出现血管的回缩，另外一个把这个血管壁给撑裂了 啊，就会撑裂了， 就撑裂了，撑裂了以后反而那块会容易形成血栓，就是出现这个。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跟着老师做这方面的时候，做完手术以后真的是睡觉都提心吊胆， 害怕是吧？ 害怕它出现急的问题。那么随着这个人类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发展呢，就发现，那你要是回缩，我就给你拿一个东西给你撑上，不就没事了吗？那么当时就逐渐的就研发出来支架，但是最早的支架呢是裸支架，所谓裸支架就是金属支架， 就 光 一 个金属，就金属。那么一个金属支架撑开以后呢，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支架本身又出现再狭窄。 那他自己 就是支架里边，它又长血栓呀、或者是内皮增厚啊，这么一个情况，它就出现在狭窄，病人又出现症状。那当时的比例呢？大概你要放100个支架吧，大概有30个支架可能会出现，就30%会出现再狭窄的、 那比例还是挺高的、 挺高的。就是说100个人里头，可能有30个人需要再次处理，或者说都没机会去处理，出现别的问题。后来人就不断的去研究，研究就发现。在这个支架上涂一些药物， 支架上涂药是吧？ 涂一些药物那么涂一些药物以后呢，这个就防止它再狭窄，防止它。那这一下就把这个支架的这个再狭窄的这个比例啊，就降到了5%-10%。这是还是一个翻倍的往下降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还是有再狭窄的这么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可能放过支架的人都知道，一旦植入了这个支架之后，就要长期的去吃抗血小板的这个 药物。 其实它也是在防止它出现内膜增厚啊，出现血栓呐、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这个。叫做可降解的，对，就是最后它这个骨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属支架，最后它随着时间的延长，它降解掉了， 没有， 就里边就没有异物了，没有异物的话，它就不刺激这个血管，这是大家理想的这个状态啊。当然现在呢，可降解支架呢发展也是这几年的事情，具体它的效果怎么样，可能还需要我们更长的时间去。从理论上讲，它应该是好的，但是具体到人的这个身体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可能还需要我们。 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它。 对，它刚最新的技术是吧？ 对对对。另外现在还有一种新技术，也是大家比较现在比较在业内比较 关注的 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药物球囊。 药物球囊 不是你要放，这原来我放个球囊，我不是害怕它这个再撕啦，或者说是再有这个回缩啊什么的。那么现在我在球囊上，不在支架上，我在球囊上涂药物。涂药物以后呢，也可以减少这个血管的回缩呀，还有这个撕裂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也在不断的各种技术在出来，实际上是给我们人类，包括特别是我们冠心病的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 是，我觉得您这样简单的回顾了一下，我们发现其实支架也是在经历不断的技术的革命，是吧？ 对 对, 对。 包括我也曾经听过，包括那种可降解的这个支架啊， 对， 在美国好像曾经退市过，然后又 又 对对对对， 是吧？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所以人类都是在不断的去摸索经。发现问题了赶快去挽救它，但是技术你还是要不断的去突破它。 所以今天我们跟李主任来说说这个支架哈，那我们回到这个支架的本身哈，就是什么样的冠心病的患者，因为原来您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冠心病哈，有些是靠药物可以来进行治疗和控制的。 对对对对， 那什么样的这个病人他需要来做这个支架呢？ 通常是这样啊，因为冠心病呢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大的概念里边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我们叫做急性冠脉综合征，一个叫慢性心肌缺血，这么两种情况。那所谓急性冠脉综合征里，有包括心肌梗死和不稳定的心绞痛。那么所谓的稳定的或者叫慢性的心肌缺血，我们叫稳定的心绞痛。实际上，稳定的心绞痛，大部分病人可以拿药物去控制。 就是慢性病的哈。 对，就是慢性的这种疼，它比较规律了，每次都是，比如说走1000米2000米出现这种，它不是近期发生的，也没有这个频率上的变化呀，这种就是慢性的，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药物，当然这个时候吃的药物相对要比较多一点， 多一些啊， 对，要多一点，我们叫优化的药物的这个控制大部分少，但是这个时候也要根据患者的这个冠脉造影的结果，就是你血管狭窄的程度。通常情况下我们是70%以下，我们是不主张放这个支架的， 就是堵的70%以下。 对，堵了70%以下，还有30%可用的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不放支架的。但是如果70%以上，我们再结合患者的症状确实比较明显。再有一个呢，就是病人的一般条件，比如说合并糖尿病啊，比如说抽烟呐、等等这些危险因素，它很有可能使这个斑块，就是我们说狭窄的这个斑块破裂了。它一旦破裂了就很麻烦， 很危险， 就要形成血栓了，就是我们说就要形成心肌梗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在你没发生这个心肌梗死啊，没破裂的时候，就先拿支架把它扩开。这样的话对这一块的这个狭窄我们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完美的一个处理。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70%哈，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也非常关心这个比例的70%。您说特别就是结合他的症状。 对，一定要结合症状。一定要结合。有的甚至于比如说80%的病人 啊， 或者85%，但是病人很稳定，他一般状况也很好，那我们可以先用药物先去试。看如果药物能够控制他心绞痛了，而且呢也这个斑块破裂的风险也很小的情况下，那我们这个时候还是不主张 放 支架。必定这个支架这个东西啊，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对待。就是怎么去对待呢？就是说第一个，它是亡羊补牢的一种方法。并不是说我放完支架我冠心病就好了，不是这样。 就是很多人以为说我把这个管子弄开了，通开了， 它就好了，不是。那我们再设想一下，你今天是这根血管的某一个部位狭窄了，如果你不好好的控制我们说的三高啊，你继续抽烟啊等等这些，你别的地方还可能出现呢。 别的血管再堵， 你再出了，你不能老放支架，这个还是要靠我们把这个血液整个你要调整的比较好，这么一个状况。这个是一个情况。另外呢，放支架呢也有一个就是救急。你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像昨天晚上我们就有一个病人，那68岁的一个患者，那原来也有过心绞痛，也没来医院看病，那昨天来看了已经心梗了 啊， 那还好在2个小时之内我们的大夫就给他植入支架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植入 支架， 植入支架了、 嗯、 否则的话它危及生命了、 嗯、 那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抢救了一个生命， 生命 抢救了一个生命。但是如果它早期发现，我们用药物好好的控制，如果它能稳定住、 嗯、 可能我们不需要放支架， 嗯， 可能不需要放，或者说我早一点放支架它就没有这次心梗了。 是， 所以、 哎那李主任多说两句啊、 嗯、 这个因为心梗的话题也是大家备受关注、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他是有症状来查的过程当中在照这个检查当中发现他有心 梗。不是、哦、他已经在家里头已经有 心梗了， 已经有胸痛了、 哦、 明显的胸痛了，到医院来看病、 哦、 最后急诊室一做心电图、 哦、 那么发现 他 是急性 心 肌梗死了、 哦、 已经 心那还算万幸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有些心梗特别快人就没了、啊、 对，而且现在有了支架以后，我们做急诊的我们叫绿色通道、 嗯、 就是做急诊要求我们的大夫是接到指令、 嗯、 说这个病人有我们的急诊科大夫也好，有我们的主治医师看也好、 嗯、 觉得有做这个急诊支架的这个适应症的时候、 嗯、 我要求我们的大夫是30分钟之内要到岗。 30分钟、 啊、真正耽误时间的，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听众啊、 哦、 就真正耽误时间的是我们签字的过程。 哎，所有的人都会这么说啊，就是 这个真的大家要注意了、 哦、就是很多人不愿意签字或者犹豫， 或者说比如说家属可能好几个子女、 啊嗯、 都要等全到了、 嗯、 大家注意，我们行业内有一句话叫时间就是心机、 嗯、 时间就是生命、 嗯、 你早10分钟你早几分钟打开，对你的生命的这个挽救，以及对你今后以后等你恢复了以后对你的工作的能力运动的耐量都是有特别明显的好处。 是， 所以不要因为这个环节去耽误手术、 嗯、 大夫很快就可以到位。 嗯,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充分的相信医生，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哎呀我做不了主，我可能得问我 哥 哥我 妹 妹， 哥 哥， 对 对 对，犹豫 联系了一串之后发现其实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耽误很多时间，这个是很不得不尝试的。 是，因为我们好像就是您这个心脏中心， 对， 包括脑梗啊，就 对对对对， 存在这个问题， 对，叫时间嘛、 啊、 就是时间，我们抢这个，因为每年我们的这个有心梗日、 嗯、 那么其实也政府也好专家也好在不断的宣教这一块， 嗯，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节省这个，我们有一个行业内的一个指标， 嗯， 就是 D to B 的时间，这个 D 代表什么、 嗯、 你进入医院门， 嗯， 到你 B 就是这个第一个球囊给你打开，就是已经穿刺了、 嗯、 已经第一个球囊打开你这个狭窄的这个血管的时间、嗯、我们要求是90分钟之内， 哦，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嗯， 从进医院门啊，完了先要诊断，先要做心电图，先要做化验，看看有没有进气征，完了又再推到手术室，其实这个时间很长，如果我们因为签字再耽误时间， 嗯， 就不好了。 是，因为毕竟你可能就是我们心脏当中有一些血管堵住之后，它是不是有一些也不能恢复，就是堵死， 一个只要叫梗死就是不能恢复， 不能恢复了。 而且呢我们这会儿挽救的就是可以挽救的心肌，就是梗死的中心的边上的这些、 嗯、 要死不死的这些心肌、 嗯、 我早一点给他血供他可能就活过来了，比如说30%梗死、 嗯、 那如果你要是快，那我们可能就控制在30%、 嗯、 这样对你以后的这个工作呀体力活动啊、 嗯、 特别有好处。但是你延迟或者不做、 嗯、 你可能扩展到50%， 嗯， 那你想你的这个性功能 就是上个楼可能都费劲是吧， 对，你就永远的是在家里头，在社区里头，在家里头这么待着了， 嗯，所以这个时间就是心机、 嗯、 啊， 对，时间就是生命， 生命哈， 生命。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多说一句，如果发生这种心梗情况， 对， 医生说要做支架的时候， 对， 充分的相信医生， 充分相信 医生哈， 而且平时普及一点这个知识、 嗯， 对你坚定的去签字也是有帮助的。 哎，所以呢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李主任这个介绍之后啊、 嗯、 真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下回的时候就可以相信大夫 了、啊、对对对对对、 啊、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您提到了这70%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哈，就是70%堵以上的人才会考虑做支架、啊 嗯、对对 对, 对， 但是我也听说过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李主任据说70%以上堵这个效果哈、 嗯、 说堵的越严重的才是效果越好的。 可是这个事儿看你怎么理解、啊、 怎么理解啊， 你比如说你70%80%的这些人、 啊、 他可能心绞痛的症状有但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 嗯、 比如说他可能要走个上个3楼、 嗯、 他才有，上个4楼才有，那么这个时候你做完了以后呢他也就没有了， 也就没有 了，心绞痛好、哦、这是一个。如果90%他很可能刷个牙就 就难 受，他就有心绞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做完，他肯定效果好啊，你看着的感觉上效果，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挽救这个心肌实际上是一样的。 嗯， 实际上一样，只是你自己的感 受。 我原来刷个牙就不行了，你看现在我能上三楼了。 嗯。 原来上三楼没事儿，我现在上五楼，他这感觉上不一样。 哦，当然，对于心脏大夫来说，对于心肌的这个恢复是一样的， 一样的，都是为了解决堵塞的血管， 嗯、 都是为了解决这个心脏的供血的情况。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个有的时候不用特别纠结这个比例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 不要纠结这个比例。我想你第一个平时多有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 嗯， 肯定是没有坏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东西还是交给专业的医生来给你。 嗯 个建议， 嗯， 给你讲，一般我们给病人的建议，比如说这个病人是搭桥去也好、 嗯， 还是这个什么也好，做还是不做，我们都会给你几个选择， 嗯， 因为人呢，他不像说我们一个电脑、一个机器， 嗯、 所有线路都是 一样的， 完全 一样， 他有各种各种各样的，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不一样。那我们可能根据你的造影的情况、你的症状啊、你的体征啊等等这些，我们会给你一二三四五排列。 嗯 第一条，第一个建议方案会有什么优缺点？ 嗯， 第二个建议会有什么优缺点？但是最后共同做成，由医生、 嗯、 由病人、由家属共同做成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决断。 治疗方案哈。 对。 但是李主任，咱们就说个实在话， 对， 就是现在因为早年间是因为包括现在多多少少有一些就是医患的这种矛盾哈。 对对对。 就是有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会说你看。医生给我出了好，比如说四种方案、三种方案， 对， 让我自己去选， 对，对 就然后就觉得自己这方面医学知识又比较欠缺， 对对对。 然后医生你问他吧，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对对对， 可能就是有一些顾虑在里边，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患者和患者家属之间跟医生之间这个沟通其实也是挺麻烦的， 你说的太对了， 是吧？ 为什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平衡， 嗯、 信息的不平衡、 嗯， 就是医生掌握的信息肯定会多， 嗯， 这个就像我们要出去修一个手机， 嗯， 医生出去修个手机。他也不知道该几个方案换屏不换屏或者什么啊一样的道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我们首先要是一个要达成一个共识，共识是什么？病人和医生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嗯， 都是为病人好， 都是为了解决这个病， 都是为了克服这个疾病，对吧？这个首先我们要达成这个，但是其中可能确实是会有，差异上，比如治疗方案 A 方案、 嗯、 B 方案，它可能会有差异、 嗯， 但是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医生的耐心解释， 嗯、 这个毫无疑问、 嗯。 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 嗯、 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嗯、 完了，这个病人要结合他平时的实际情况。 嗯、 这个胆小胆大 还不一样， 这个开玩笑啊。实际上，比如说这个方案，就是搭桥最好。 嗯、 但是搭桥的创伤大。 嗯。 病人有的病人真的就是从思想上坚决拒绝， 就不愿意搭桥， 就是不愿意搭桥。你这会儿强行给他搭桥，可能效果不好。那我们有可能选择第二个方案，就是部分解决你的血管，因为搭桥更全面。那部分你解决你的血管，起码先挽救你生命。说可能还会有零零散散的心绞痛啊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病人和家属还有这个 医 生之间的充分的沟通。 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 对， 就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是吧？就我们也能够理解医生的这种想。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在医学上面，就像李主任所说的，我们这个信息是不平等的。 对对对。 我们不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所谓的网上搜索。非常多，你就是去搜，其实也好多不靠谱的， 对对 对 对对对对 啊！我们还是充分的相信医生的这个决断。 对，而且呢，大家也要考虑到一点，就是医学啊，直到发展到发现这个发展到今天，我们不知道的要比知道的多得多。 哎， 所以要允许我们有一个探讨的这么一个空间， 嗯， 让大家去选择，起码目前的医学知识给我们的这个东西，我目前选择的这个是有依据的， 嗯， 另外一个呢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你要百分之百的没有， 嗯。 很难有百分之百，谁也不敢绝对的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实在是太不一样 了。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这个每个人的个体化的治疗， 对、 啊、对吧？ 对对对对 啊，这个确实是一个这个说起来话又多了， 对对对对对。 那李主任，我们也听到就是支架的这个问题，最后还想一点问题，就想问您，就是支了架，就是您刚才提到了，有可能还会再堵。 别的 有可能 别的血管还会再堵， 有可能、 哦、 你比如不是别的血管，就是这个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这个支架的发展的过程我也提到了，就是现在最好的药物涂层的这个支架还是有5%-10%的， 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病人经常问我们一句话， 嗯， 就是说哎，我这个以后出这个的这个再狭窄或者再出问题的这机会是多少？实际上我们或者说我是不是多少年以后要 换 一次 支架？ 实际上我跟你回答，如果你在那90%或者85%里头， 嗯， 你就一辈子没事， 一辈子没事啊。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每个人个体不一样，为什么这人的这根血管他就？有问题，那个人他就大家放的支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那个有问题？ 嗯、 这个人的差异。 嗯， 完再有一个，同时放两根血管，一根血管堵，另外一根血管不堵，为什么？ 嗯， 这个大家现在机制都没有特别清楚。所以呢，这个情况下，那你如果有狭窄，可能轮到你身上就是100%了。 嗯， 就是100%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第一，严格按照医生给你开的处方， 嗯， 去吃药。 嗯。 控制它再狭窄的这种机会、 嗯、 再有一个就是要把自己身体的状况调节到最好。 哎，那当然了，对于支架还有很多的问题哈，我们下一期的时候再请李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嗯、 因为包括什么样的这个术后啊、 嗯、 有什么样的这种继续，还要吃好多药等等一些问题哈。 对对对对对对，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李宏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好,、 嗯、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